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嘿，今天呢米歇尔奥巴马要在北京展开他的访问行程了哈，说是今天要去故宫。在故宫呢，大家都知道通常来说是会比较拥挤的，这两天北京的天气又比较好，所以我估计这两天故宫应该也要有一个人流管制的措施，所以呢友情提醒，如果您这两天在北京想去故宫玩的话，就最好别去了。 他去故宫之前先去了这个师大二附中， 嗯， 九点半的时候，他们两个人携闺女一块儿到了北师大二附中，这是他来华访问的第一站 啊。所以这个圆圆作为北京土著，有什么样的 选？二附中是我妈的母校， 怎么会选择北师大附中呢？ 对、啊， 我还真的是 为什么是北师大附中？不是北京应该中学的话，什么人大附啊，那个四中啊 四中 是比较有名，对。 为什么呢？当，让我们来告诉你，就是说，因为米歇尔两个女儿就读的这个学校叫做 Sitwell Friends School， 嗯， 它是这个学校对外交流友好学校 哦， 嗯， 原来是跟 他 女儿 一对红的关系，所以他们就先来访问这个学校了。 哦，所以这个米歇尔奥巴马这回访问的一个主题是教育啊，所以说他也是强调了自己将会在这一行程当中要访问很多的学校，包括他在出访之前也是特别去了在华盛顿的一个叫育英的中学。这个中学呢他有一个特长，这个大家估计听名字也听得出来，他中文教学是非常有特色的， 很育英才的地方 啊。这个说是在美国是教中文教的比较好的。那米歇尔奥巴马呢作为行前的一个准备，在美国的时候呢也就到了育英学校去向当这个学校中的这个小朋友呢请教了一下他们的中国的经验啊，可能也顺便学两句中文，好请这个大家给他一点中国行之前的准备。那我们说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访华之所以如此引人关注，除了她是第一夫人这个原因之外呢，我相信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她之前在这个Sunnyland 在这个中美元首的这个庄园外交期间她是并没有出现，这当时说实话引起了不小的猜测，就是说这个为什么为什么缺席这么一个活动啊，这个各种的揣测都有。当然官方的一个解释是说米歇尔奥巴马当时这个两个孩子啊，这个有孩子要上学或者说要这个要陪伴的这个问题，那当然这套话语在美国的这个政治当中是完全解释得通的啊，为了家庭所以 这在中国解释不通的，别说陪小孩了， 是、啊、 你亲爹亲妈去世了都不应该擅离岗位的。 所以对啊，当时我估计这回美国的他的这个手下在宣传哈，这个奥巴马米歇尔奥巴马访华的这个行程中，也需要考虑到中国国情，可能对于之前米歇尔奥巴马没有跟彭丽媛见面这一点，恐怕是多少有一点心存芥蒂哈。所以这回 带着姥姥来了， 哎，所以这回你看把亲娘也带来了。当然我注意到有人就问啊，说为什么这个米歇尔奥巴马你访华就访华吧，带女儿可以理解，带妈来了这是哪一出啊。然后呢我看财新在华盛顿就访问米歇尔，就说哎你这个妈妈是来是怎么回事，他说其实我妈从我们住进白宫之后我妈就跟我们住在一块儿了，主要是帮我们带孩子。 所以这个奥巴马是倒插门的。 哎你还别说，就是老人家真的是对这种第一家庭帮助非常大。我记得当时这个希拉里他在接受杨澜的访问，然后也是两个都是名女人哈，他们都说家里有个老人尤其是姥姥的作用，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没错，这个地位是非同小可。其实这次米歇尔出发之前他在美国还受到一些抨击，就是他这次是用公堂来出访嘛， 哦， 然后 人家是第一夫人啊， 是坐着这个副总统拜登的专辑，但是呢他全程不接受访问，所以 没有带记者，随行没有记者， 对，也就你在行前看他在华盛顿有过访问，但是随行他是不接受媒体采访的， 这是有一点不太一样。 哎，有人就说他嘛，说你怎么能这么对媒体心存芥蒂， 你花了公家的钱还不让公家曝光， 你这理论上不是你自己出访的行动，你这是替国家这个出访，那 应该要这个曝光一下，或者对于记者来说，你应该要给一点信息。 还有一个就是说，他这次虽说主题是教育哈，但是会不会夹带一些政治私货？ 嗯， 你看他除了在北京会待到明天啊，明天后天，就是明天会在北大有一个演讲，跟中美学生见面，然后后天呢会有一个教育的圆桌讨论会，他会去主持，而且之后呢就会去参观长城，那之后呢就会转战第二个城市西安了，就西安又是看兵马俑啊，参观这个城墙。哎，最后一站是在成都。成都呢，他也是去中学演讲，还会去看大熊猫。但是据说在成都，他吃的那个饭是有讲究的。说在成都呢，就把这个吃藏餐列进他的行程单。 藏族餐厅。 外媒就开始猜测说，这是不是反映他有一些政治意味啊？从中有一些政治讯号，展现美国还是非常关心这个西藏。 想告诉大家说，美国人没有忘记西藏啊，是基本上是这么一个信号。这当然了，无缘无故的这个说。说西藏的这个餐饮也不是那么的有名，特别是在 其实我觉得这不符合他的饮食习惯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刚刚看到一个新闻，就是白宫的这个甜点师傅最近就是告辞了，就辞工了。他说做不下去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知道甜点就是 把米线吃胖了， 就是牛油啊、鸡蛋啊这些，就是糖啊这些现在所谓的不健康食品。 是啊， 那米歇尔我们也知道他一贯都是这个提倡健康饮食嘛， 是 还在白宫弄一菜园子， 他这肱二头肌也是很能够说明问题。 而且他自从他入主白宫以后，他要求这个不要做这种很不健康的这种高能量的甜点，要把这个多吃苹果，多吃蔬菜啊，多吃这个什么甘蓝。然后我今天好像看到那个Ellen Show 上面那个 talk show 里面，他就电联了一下这个奥巴马，然后说那个他说我的好朋友米歇尔去中国出差了，对艾伦说，然后给我留了一张清单，让我检查一下奥巴马有没有做如下事情，然后就连线到奥巴马，是视频连线。然后就说，他想问你今天叠被子了吗？然后奥巴马说没叠，这两天家里太乱了。 滚一边去。 对。然后第二个是你吃的怎么样？说，然后奥巴马马上自曝说，我吃的很健康，吃的很好，还要锻炼身体， 每天坚持打篮球。哎，不是还有一个八卦说这个米歇尔都受不了他了吗？当时在南非的那个曼德拉的葬礼上，他不是跟丹麦还是哪国的 丹麦的首相 两个人在那自拍嘛，就太暧昧了。结果米歇尔回去就大怒，八卦说。传离婚什么的都有， 这个明显是环球时报编出来的消息，这个一完全不值得相信哈。这个米歇尔在之前在白宫呢也是经常分享他的厨艺，之前有一个就是咱们在说韩国泡菜还沾过他的一回光呢，他在这个白宫里边自己搞了一个菜园子，种这个圆白菜应该是，然后呢自己收割了这个白菜之后呢就这个腌泡菜，然后把这个食谱包括整个腌制的过程呢就发到了 Twitter 上。他因为他用的是 kimchi 嘛，kimchi 就一般认为是韩国泡菜叫 kimchi，然后韩国人就说你看这个美国第一夫人帮咱们推广泡菜，顺便韩国人就把泡菜的生意就给搞定了。 这回可以推广一下老干妈，老干妈要进军韩国市场了。 没错。 你倒是说到这个米歇尔他在菜园子里做什么哈，就可以说呢把这个第一家庭的这个家庭生活他是拉到了公众的视线之内。 是。 其实你说如果这没有女性非常这个软性和温柔这么一个角色的话，大家可能觉得政治它就是硬邦邦的。 没错。 但有了这些女性角色加入之后，大家会非常关心第一家庭到底在每天过着什么样的日子。包括在中国，这大家其实还有一个看点，就是他跟彭丽媛的会面啊，就是两个人都是所谓政治圈的这个时尚的标杆，看看他们两个在行头上面有一些什么可以这个交锋的地方，到底谁上谁下。 好，这个咱们接下来听一下，说这个说到家庭嘛，看彭丽媛平时都买什么菜啊？这可是不容易啊，这一段访问。 这一段呢是在1999年彭丽媛的上《锵锵三人行》的一段访问，当时《锵锵三人行》还不叫这个名字，叫做《 明星三人行》。对， 那一期节目呢是文涛、文道再加上彭丽媛，非常难得。现在我不知道在这个咱们在内地能不能 好像是找不太容易找得到的， 非常有趣，来听一下。 彭丽媛的这个感觉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啊，我马上就想起你会做菜。 哎，你怎么知道的？ 我就觉得你这个样子说话的感觉啊，像是一个会去买菜啊，会去做饭的那样一个一个。 你悟性也挺高啊，他悟性。 我就是最爱买菜，最爱打扫卫生、洗衣服、做菜，而且我做菜做的还不错。除了咱们山东的面条，什么蒸馒头、包大包子、包水饺以外，我还会烙饼， 是吗？ 还会炒各种菜。但是炒的可能不是那么好，但是。 自己觉着还可以。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嫁给你的男人他是既幸福， 嫁给我 啊不是，你娶了的男人，他是不是人家应该怎么说呀？ 不是被我嫁给的男人， 娶了被他嫁给的男人，他是既有压力又幸福。嗯。压力好多人都说中国男人他这种心态哈， 就是受不了。 你注意到我刚才这个用词就反映出有的时候以人的一些不太正确的心态。嗯，比如说一个很有名的女人， 强 我就不由自主的会说嫁给你的男人，这意味着就是说啊，大家一说就是彭丽媛的爱人是吧？ 就是嫁娶关系里面是嫁给人那个是弱势一点的，娶人那个是强一点的， 对吗？就是 但没有在中国女人这个传统的观念上来说，特别是咱们山东哈。孔孟之道这种观念上来说，永远不能说男人嫁给女人，就是你再是一个女强人，也应该是嫁给丈夫。啊，好像我觉得我永远在一个从属的位置上， 真的 自己感觉好像可能是从小受的教育不一样吧。 但是这丈夫整天跟人介绍说，哎呀，你知道吗？他老婆就是彭丽媛嘛。那他自己，你要 那不会，那你就看嫁给一个什么样的人了。假如说嫁给一个事业有成的人。雄心壮志的人， 你要 就是很有水平的人，能驾驭你的人，那就不会这么做。 我的天，那 能驾驭你的人有条件了吗？这不是 这要求很高吗？能驾驭你？ 那当然了，我在我嫁人之前，我肯定要找一个能驾驭我感情的人，驾驭我思想的人，所以我才会嫁他。嫁嘛，就是下嫁嘛。 可是我跟你 说，不可能你高于他嫁给他。 所以我跟你说，像你的事业这么成功，你的名气这么大呀，那你说再找一个再能够驾驭你的， 太难了吧？ 那得多高才行啊？ 成功是各方面的，我认为啊，就是说我的成功呢，只是说我是一个演艺界的人啊，或者我是所谓的一个演艺界的名人也好。嗯，其实我觉着作为我们来说呢，这种事业啊，就是说就要成名。比方你窦文涛，你为什么要做锵锵三人行？为什么要跑到凤凰卫视来做主持人呢？你就是想成名。那么你成名的标志呢？你事业的成功就是要让人人都认识你。 对呀。 哎，大家一认哦，窦文涛。嗯。啊，一认彭丽媛。嗯。啊，一认那个。抱歉， 梁文道 ，梁文道，梁文道， 还没成名， 抱歉， 差一点， 一任你就马上就可以，一任梁文道。嗯，那么这就是说咱们的事业成功了，你的主持成功了，那么我的歌唱成功了。其实我们成功的标志是在于你一定要成为一个名人，人人皆知的人物。其实我觉得很一般，很普通，这是一种事业。所以说你在嫁人的时候就不用考虑这么多，你就把你作为一个普通人嘛。那人的成功不一样，也许就是说你嫁的这个人他在你这方面没有成功，或者说他没有出名，或者没你这么有名，出去以后都找你签字，都找你拍照，但是他在其他方面是很有作为的，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物。 那你觉得你这个寻找的，不是你找到的是不是很 很能驾驭？ 按照你的标准来说是很成功的人物。 我想这个问题你就不要问我了。嗯，我嫁给他十几年了，那你想想吧，肯定是很成功的。所以我才会 他成功 充满了幸福， 他成功十几年了， 充满幸福还 啊，应该是这样。 在家还太成功 了，在家这种觉得两个事业上都挺成功的人啊，在家里你会是一个什么角色？是咱们山东那种挺传统的家庭主妇的角色吗？ 我应该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你比方说吧，我算是一个，也算是所谓的人家说的流行语女强人这种的吧。啊，自己在外面也独当一面。那个就是说自己或者是去干事业，风风火火，跑前跑后，跑来跑去，飞来飞去，基本上就是没有什么时间休息，也很少有时间呵护自己。那么当我就是说背着行李回到自己的家以后，那我看到我离开这个很久的家里面，地上一层毛，或者一层土，或者床单都没换， 长毛啊？ 不是，就很长时间不拖地嘛，或者是不扫地的时候灰尘吧，就是说灰尘。 我还不大了解，彭丽媛地上长毛， 所以你就不打扫家了。 形容词，你看你从来不打扫家， 他就不打扫家了。 或者是一堆衣服还没有洗，甚至于菜放到那里了，但是还没有下锅，米还没下锅，肯定我这个时候也很疲惫了。有的时候一晚上呢，赶飞机啊，赶火车，可能都没有休息好。其实这个时候我最希望休息一下，睡一觉。但是我觉得家里这么乱的话，肯定是首先先把米淘了以后做上米，那么把那个衣服呢放到洗衣机里面，摁上洗衣机。这个时候我拖地，地也拖好了，衣服也洗好了，晾完以后米也做好了，我再做菜。这个时候我才感觉到，哎呀，我太累了，赶紧泡一个澡。 终于把所有的使命都完成了，你才能放下来。 是的，否则我睡不着觉。 哎呀，这段访问真是 颜容功德， 怪不得内地放出来。你说文涛当年这么调戏第一夫人的，这哪行啊？现在估计看不到了。真想问问文涛现在啥感受哈？当年坐你对面的，挺实在一山东大妞，这转眼15年过去，人家已经是贵为第一夫人，作何感想？ 是问他现在拖地吗？还 地上一层毛吗？ 好，这个咱们今天说的是中美第一夫人哈，今天在北京就要会面了，这个是一个非常生猛的一个话题，因为第一夫人那她曝光率不多也不少，那同时又有这么一个怎么说呢，不干也不尬的一个位置，其中呢有很多生活的小故事哈，大家应该都会非常感兴趣。稍事休息，待会回来。好，欢迎回来，凤凰又 Radio 综合台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这个两位第一夫人很大的一个比拼哈，我估计时尚界的朋友们都会注意的，就是两个人 穿 衣服、 穿 衣戴帽，谁穿的更时尚，谁穿的更有品味、更潮，这个一直都是恐怕是全世界第一夫人第一项要比拼的。比如说之前美国总统访问英国的时候，访问法国的时候，因为这个 访问法国， 尤其是访问法国，这个美国的记者。压力都特别大，包括美国民众压力都特别大。 对方可是模特、 生怕这个第一夫人被别人压过一头。但那确实，人家卡拉布鲁尼当年，这个哎，确实随便弄个什么东西出来都挺惊人的。那但是最后呢，这个美国媒体经常给出一些自我安慰说，说啊，还好咱们没输，没输，或者说这个 也不算赢。 那当然赢也有点难哈。但是这次彭丽媛跟米歇尔奥巴马呢，这个也是彭丽媛之前在几次出访当中呢，也是很清新的一个感觉，就是她在着装打扮上面恐怕是比较敢穿的。 对， 好， 我去查了一下她身高，就是据说她1.84米哈，身高。 你说米歇尔奥巴马？ 米歇尔，对，她老公是1.87米。 所以这个如果从身材，但这个身材我觉得没有办法。 而且黑人有那种就是比较齐长的那种运动员的那种身材那种感觉。你看她昨天看他们就是下飞机的那个镜头嘛，她的两个女儿的身材也是蛮好的。 哎，是这个奥巴马，米歇尔奥巴马一直是比较健美的，她做这个俯卧撑，好像之前她出去访的时候就跟当地小朋友做俯卧撑，好像能够做100个。 米歇尔啊， 对，米歇尔， 你能想象彭丽媛去跟人家做俯卧撑吗？ 但是真的是这两位都是运动健将。你看这个奥巴马现在这个年纪，说实话也不轻了。你看当了总统也白头发都长出来，但是照样哎，你说打篮球啊、跑步啊，他这种哎，这个我觉得是美国政客的一种传统。我看这个纸牌屋的时候，就这点印象特别深，就是这两个人跑步，就说他能够到了，特别是人超过了50岁之后，他身材能够保持的特别好，这个对于他这个政客的一个低形象。第二呢，你让你的选民对你道德或者说自律上面有一点信心，就是说因为保持身材，说实话是你在饮食啊包括生活方式上都是要一种自我控制的， 但是 他会觉得你这个人是一个有自我意志很强的一个人。 但你没有听过那句话吗？就是你要小心那些这个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而且特别瘦的人， 其实很危险， 非常狠，对自己都狠得下心来，更别说对你。 这当然可以两面，就是说他执行力很强。 对， 但是你看彭丽媛的她那个身材，她是有变化的，就是她当年还在春晚活跃的时候，她是比现在要瘦一点的。 那时候年轻嘛， 不是？你现在看她穿衣服的那个腰线，我觉得有点遗憾。 哦，是吗？ 她要是再瘦一点， 我觉得还好。 但是你会发现，她从2013年3月份第一次出访开始，她每一身行头到现在，我感觉她是越来越放得开。就是你说敢穿吧，当时她还是有一点。就是特别小心的那种感觉， 因为这个恐怕没有太多潜力可循。你说中国的第一夫人除了宋美龄之外的话，之前的几位王光美，那但是那个年代媒体还没有今天那么发达，不会说你每天穿什么都给你放大了，然后来放到媒体公众底下来检验。所以说你这个东西是有一个跟公众有一个逐渐适应的过程啊。 你后来发现吧，他会穿那种长裙， 我反正我是在印象当中没有见过中国的地服啊，当然从前确实是没有，即使是在国外的地服也很少穿那种大红色的花色的长裙，他会在中国是接见别的这些别的国家的第一夫人的时候会穿，当时感觉非常大胆， 敢穿 很漂 亮，敢穿，这说明对自己有信心。 而且他那个气质， 上过舞台的人 对 不敢穿， 他那个气质是你一开始觉得是那种雍容华贵的嘛？你看他上春晚表演的时候也是，他跟宋祖英的气质是不一样的， 对， 就是你会觉得他是没有那种小清新，不是小女人， 她 是 牡丹花， 大女人，没错，我就是想用这个词儿，就是特别大气那种，我觉得非常棒。其实看了之后， 宋祖英也挺大的，她是成龙大哥呢。 哎，但是你会发现，就中国对于这个第一夫人的她的报道也会有一些改变嘛？你说从前，就即使当年这个胡锦涛的时代，大家也不会说把多少的目光放在第一夫人身上。当时他的夫人追随他外访的时候，还是给外界形象是非常文静的， 对，这个传统东方女性的一个形象， 但是也是有，但是也是有支持女性那种涵养，就觉得有修养、有内涵的那种，很文静。 但是很少有看到什么单独的讲话啊，或者说单独的这个出去做代言啊。比如说彭丽媛还是有一些，比如说之前的这个防艾滋病的， 还有俄罗斯的， 对，防俄罗斯的时候，那包括私下里有这个唱歌表演，这个也是她的这个专长了。 是他有一个专业在里面吗？ 这个都是作为第一夫人来说，这都是非常非常加分的。 对， 比如说我想之前法国的这卡拉布鲁尼能够唱歌，又是模特出身，这个其实对于法国外交 做过摄影集呢。 对，所以 不是说他被拍，是他拍人家。 是啊，他演过电影，对不对？他所以这个都在第一夫人的外交这个当中都是非常非常能加分的。当然了，这个酒量我不知道，我估计要是能喝酒的话，这个也挺好的。 山东女孩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是吗？ 但是你觉得她那种朴实和直爽味儿，她 刚才听她 也不至于脱离大众，就是说在大众能够接受的范围之内做的比较漂亮。这个其实这个度非常难把握。 其实你知道， 比如说卡拉布鲁尼这样的容易啊，如果这样的情形搬到中国来的话，容易让人觉得有点脱离群众， 是吧？ 对， 不 是 阳春白雪， 对。 就是彭丽媛那种性格，我觉得如果你放在媒体上，就是刚才《锵锵三人行》那集，我觉得非常棒。就是你觉得那种嘉宾，他又真性情是吧？但他又能讲，能讲故事， 不会被主持人耍的团团 没错，又是脑子非常清楚的， 他也开得起玩笑。 而且也是见过大场面的人，所以你是非常讨巧的。但是就是你说中国那种媒体环境的还是咱没有，说第一夫人你说上个电视接受访问，你不像在美国你能够看到奥巴马跟他老婆上电视， 是啊，这个 跳个舞， 米歇尔奥巴马还 两人互掐呀， 我们也有啊，有啊，习近平之前不是有递过一朵花给彭丽媛吗？ 是吗？什么时候啊？ 那就是他们一起出去出访的时候，然后那个小朋友也说这个花很香，然后就很自然的，就是那种，就是你就看出来是生活中的细节流露。习近平拿那花自己闻了闻，然后就递给彭丽媛，彭丽媛也拿在他手上闻了闻。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普通的生活中的场景 啊。 但是你还是发现，就中美两国这个家庭关系哈，就是女性她毕竟你看刚才彭丽媛讲的也是， 她还是有一个传统 的 观念， 那种观念在里面。但是你看美国的那种第一家庭好，包括骆家辉跟他老婆李萌，他们也上过中国好几档的电视采访节目。 对， 两个人居然在上面互掐，我看的时候我说这个李萌也太牛了，在这种场面下，你要是在放在中国，你当然觉得怎么这么不给老公面子哈？ 当众 在外面当众就是他们 家丑不可外扬。 他们在说我们两个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穿的什么衣服？然后骆家辉老说他穿的是一个短裤，然后李萌好像说他穿的不是短裤，就稍微长一点，然后就为这个争来争去。 西装裤还是过西裤呢？ 哦，但是其实你看的时候觉得特别真实，两个人在家里可能也 就是这 样 了 嘛。对， 这个东西呢，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两国民众本来对于政治人物的一个期待啊。比如说这个在中国的这个政治人物，比如说我们再看每年的不管是人大政协还是党代会的这个 彭丽媛当过十几年的政协委员， 是啊，我就说在这些委员的这个简历当中，其实很少有介绍，就是你不是到这个非常高级别的发公报的时候，很少有介绍他的家庭情况。但是在美国，这个是我有很深的印象，不管你是多么基层的，而且越是基层的职位，他越会强调说，比如说在这个政客这个竞选的时候，他是说他的老婆是谁，他有几个孩子，他的孩子的名字叫什么，有的时候都会提出来，就是 给大家一个印象，就是他是一个尊重家庭价值的一个 五伦俱全的人， 哎，很顾家的一个这么一个人。但是在 因为家庭是一个美国的一个非常基本的这个价值观嘛，一个核心的价值观。嗯，你不你看电影也好， 但其实在中国也是啊，你说家庭也是一个核心的价值。 但不是中国一旦到了这个高层的是官员的时候，就会变成这个家庭就隐没了，隐去了，不见掉了。 这确实是。 对， 所以你看，今年的这个也不是今年了。十八大之后，新一轮的这个常委哈，在新华社的这个每一篇的人物通稿，都其实或多或少有提到家庭，这个往往成为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哎，这位提的多，这位提的少，披露了多少的信息？这个其实呢，都是也是显现出大家对这一方面的信息非常非常的感兴趣。 包括这次你看这个米歇尔带了两个闺女和姥姥来吗？ 对， 那大家就会猜测你相对应的这个习近平和彭丽的女儿会不会出现在公众视线中呢？ 是这个一直是大家很关心的一个问题。 他成年以后就几乎没有他的照片见到。 据说现在他在哈佛上学是吧？ 这也只是 还据说自从这个习近平这个登上这个主 确证的消息， 这个现在一直都没有人 回到中国，就所有这个领导人的孩子都回到中国了。 这当然。这个恐怕也没有 是传闻， 也是传闻，也是没有办法证实。这确实是大家很关心。比如说在习近平发表新年致辞的时候，我们看到他那个办公室的一个布局，你会看到他那张著名的那张骑自行车带女儿的照片。那很自然的一个问题， 小的时候， 那对，那很自然的一个问题。那么咱们这个第一闺女现在在哪儿呢？她在干什么呢？对不对？哈，她有没有结婚？有没有男朋友呢？之类 的。那包括那个，就做一个不太对称的比较。那个马英九的闺女在香港干活。也是天天挤地铁上下班嘛，对，大家都知道的。 是，所以还是哈，这个公众的这个八卦的心啊，从来都没有完结过。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这个彭丽媛她做菜的技术咋样。 我是有保姆，但是我不是有两个家嘛。我只有一个保姆，只能跟着我另外一个家。我有的家里就没有，那么回这个家没有保姆的时候，就得我自己干。我觉得我也可以干嘛，因为我们都是从小的时候干活出身的嘛，劳动人民出身。 挺好。哎，这家电视机前的家庭主妇们要学习一下啊，这个事业家庭双丰收还是可以做得到的嘛。 我认为好像有的时候可能会累一些，但是。应该说不难做到，我觉得做这些家务活是我的乐趣，而不是一种就是说很难对付的事儿，或者感觉很辛苦的事儿。假如我觉得辛苦，我可以不做吗？我也可以请人来嘛。但是我觉得我很乐意做这些事情。我愿意缝缝补补，愿意洗洗涮涮，也愿意那个就是把自己的家布置得好一些。就别人做的菜，我认为好像不是没有我做的好吃。 啊，别人做的菜没有他自己做的好吃，我估计这恐怕是每位家庭主妇的信念。做饭好吃恐怕也是一个基本的技能，但是从这个咱们看习主席的这个口味来说，通常是偏北方偏面食的，所以说跟这个彭丽媛他山东出身，也应该挺能够做什么煎饼卷大葱吗？这个好像是没有听说，但是应该是以面食为主的这么一个一个饮食的习惯哈，这个很重要，我觉得两位 能吃到一起，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这都绝对是缘分。 关键还是得说到一块儿，就是当时我还去专门看了一下他们两个是怎么相识的，就跟奥巴马和那个米歇尔不同。当时米歇尔和奥巴马两个人相识的时候，地位是反着来的， 是奥巴马是米歇尔的这个实习生， 反正一个是去的早，一个去的晚，都在律所里面。 对，年纪也是米歇尔大， 他们好像是当时那个律所里唯二的两个黑人 、 所以就有一种那种特别 亲切的感觉，把他们俩搭配在一起。 当时好像米歇尔说，他看奥巴马的履历说，居然有人生在夏威夷，这是特别搞笑的事。 他是不是也是间接的在这个验证说，其实他是的确是出生在美国总统？我有 他这个美国总统没有争议。 哎，但是你看彭丽媛跟习近平他们两个的相识，当时是彭丽媛他心里会犯嘀咕，就说我不太愿意嫁给高干子弟，就是父母也反对。但是呢，习近平就打消他的顾虑，他说我们家的孩子娶的都是平民家的孩子，这个你放心，就说呢我也非常朴实。然后据说他在认识习近啊，认识这个彭丽媛的时候，两个人是一见钟情啊。他看了他好像才40分钟啊，还是多少？习近平 说谁看谁 40分钟？ 他说我看你，我相见跟你相见不到40分钟，我就认定你是我的妻子。然后彭丽媛 是谁说的？ 习近平说的。 当然是习近平，难道彭丽媛说你是妻子？ 彭丽媛就说呢，就问他，就说。 我是唱歌的，你有没有听过我的歌？ 啊、 他说我工作非常忙，我很少看电视。他说对不起。 但我听说习总特别喜欢邓丽君。 哎，是吗？ 对。 然后那个 两个都有丽字儿。 彭丽媛就说：“我唱过《在希望的田野上》，然后 唱法完全不同啊。 哦，这个我知道， 一个流行歌手， 这个我知道。然后当时彭丽媛她就被打动了，她觉得这个人特别实在，她没听 过， 她不装听过。 跟我的大哥， 先再放首歌来听一下，等会儿回来。 Radio, more than radio. The First Lad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Michelle Obama! Ooh, ladies first, ladies first. Ooh, ladies first, ladies first. Ooh, ladies first, ladies first. 好，我们刚才听到这个是米歇尔奥巴马哈，这是一个人啊，参加美国这个当年是 Jimmy Fallon 的这个肥伦脱口秀，正好是在应该是在今年的奥斯卡颁奖的之前的那两期，然后在这期节目中啊，这个米歇尔这个大秀自己的这个舞技哈，说这个自己展示了一下自己跳舞的功力，然后放得非常开，我看整个这个脱口秀的内容，他就跟你说一个 他包了。 这个你说 Beyonce 或者说任何 艺人 去参加访问也就是这样，也是这样。这个你看彭丽媛刚才咱们也听到，她如果上这种节目的话估计也没有问题，但 是 有一个就是彭丽媛那个时候她还不是第一夫人呢，她现在的话恐怕就没有办法这样做了啊。但是米歇尔奥巴马这可是还是以第一夫人参加的这样的访问啊， 在任的， 而且她跟奥巴马不是还一块出席过另外一个脱口秀吧，是不是这个节目，反正两个人一起跳舞，当时还被取笑，又给老婆取笑说你跳得真烂。 这个米歇尔奥巴马是一个其实非常多才多艺的这么一个人， 而且我觉得他的这个你说他的学历也丝毫就是不逊色，拿出来不亚于这个奥巴马，他是本科是普林斯顿的， 然后哈佛的法学院， 对，他普林斯顿念的是社会学，然后念的是这个哈佛Harvard Law 博士吗？ 他是不过法国的，那不是法国的，美国的法学博士，他不叫，他严格来说不是一个 doctor， 他其实就是一个 JD， 对，他是一个你从事法律的一个， 他的 学历就是你基本上念法律的话，念到这儿就念顶了， 对对对， 就是他的学历跟他老公比起来一点都不差，是吧？ 对， 两个人 丝毫不逊色，因为他们都在律所里，你想在律所里实习过，他们都是曾经在这个law firm 里面做过职业律师的， 所以两个人你要这个公平来讲，两个人要出来选总统的话，其实换了位置出来选总统也 有 可能， 像克林顿， 对，有点像克林顿跟这个希拉里的这个味道。你看希拉里，当年做过第一夫人来访华，那现在也是美国政坛也是认为，你要说希拉里 候选人 下一位再这个下一届总统再出来选的话，也不是没有可能。那我们来看这个，除了米歇尔奥巴马啊，在他访问之前，美国之前访问的两位第一夫人在中国都干了一些什么？比如说这个小布什的这个第一夫人劳拉布什，劳拉布什呢，还包括希拉里克林顿当年作为第一夫人身份还不是国务卿的时候，那来中国访问的时候呢，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他们或多或少都在一些我们所谓的这个敏感问题上面哈，这是触及的，特别是在劳拉布什的这个时候，是对中国的这个人权状况包括中国的一些外交政策是做出了直言不讳的批评，那当然这都会引发一些反弹，比如说这个大家会觉得说你大老远的这个上别人家去做客，结果进了人家家门以后第一件事情是先说人家不好，这个好像不太符合中国人的这个文化，所以不知道是不是吸取了之前的这样的经验或者说教训呢，米歇尔奥巴马至少从目前看来，他在这一次的访问行程中应该不会，至少不会公开的提及这样的问题，那我想这个也是 在中美这个两个国家交往中互相的磨合的一个经验，可能美国人也了解到说中国人可能对于面子确实比较看重，有些事情呢你在台底下如果能讲的话呢，你就不需要在公众的场合来讲。但是你看美国国内也有很大的压力，特别是民主党人在这个人权这样的议题上面还是有一些持续的一些坚持，所以说在成都安排去这个西藏餐厅就餐的这么一个行动，我想在某种程度上是平衡了美国国内政治对于这方面的诉求。所以你看他不管是这个第一夫人说什么话，穿什么衣服，吃什么东西，这个我觉得吧，这个至少有一半不是他能够自己决定的，这很多时候你都是要根据时下的这个政治的潮流哈来决定你的这个行动。 所以有的时候你看第一夫人他的这些言行举止，有的时候它也不仅仅是这个礼仪方面的功能，它甚至会被赋予一些政治方面的意义， 是很大的意义， 很大程度上是有的。你比如说这个当年哈，就真正是有它的政治功能的第一夫人是谁呢？是第32任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妻子，叫做艾莉诺罗斯福。她呢当时因为可能社会环境也比较的特殊， 在战争期间， 没错，她当时呢是你不仅仅是能够在外交场合看到她的独当一面的那个表现，甚至呢还有说法说罗斯福新政其实就是来自于他妻子的实地的考察。而他当年这个很多政策的制定啊，也都离不开他妻子的实际的影响和参与。但是呢就是你会发现，即使哈你之前选举的时候，竞选的时候，你包括像米歇尔，他可能都是奥巴马他自己幕僚的一部分，可是他真正是入主白宫，他成为了第一夫人之后，他的这个政治功能反倒是弱化了。有的时候你如果说的多了，反倒是不会 这个看这个纸牌屋就觉得第一夫人还挺可怜的。 不要用这个纸牌屋来，真的那演戏呢，称当真。但我仔细研究了一下，就是米歇尔他是来自所谓不谈政治。那我觉得他其实里面不谈政治，你某种程度上你也可以看到里面有政治的一个影子。比如说，他说我焦点是教育和青年的交流嘛。他讲教育是什么呢？强调公平和自由。就是这个东西对教育的重要性是非常。 仍然是美国价值观。 对，那你相对来说中国的那这个在教育方面什么公平啊、自由，那是很大的问题。 是。 那另外还要说什么呢？就是刚才我们说那个他带女儿公开行程嘛，他也显示出一种政治家庭的透明度。这个我看了一下，这个对关于这个习近平这个第一女儿的第一女儿的这个，本来想说习大姑娘，本来有点不太礼貌。这个他的习近平则曾经是在杭州外国语学校读书的。 是的。 对，那我们看一下这个钟丽缇有什么话说。 我真没见过。我有听说，我在上学的时候有听说，当时习近平是浙江省委书记，然后这个同学之间有说这个省委书记的女儿在学校里念书，但是说实话这个年纪差了大概差了5、6届吧，我是高中快毕业的时候，她可能念初中2、3年级，所以只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但是我知道咱们校长跟这个习总的这个合影一直是挂在学校的很显著的位置。这个事儿我是有印象， 你有容颜了 啊。是。那所以你看这个习近平之前在有一个介绍家里情况的时候，我具体这个在哪里看到我有点记不起了，但是他提到过自己的房产，其中还有一个就是在杭州，以前在浙江省委的有一个住处，这个也是在他我不知道算不算是个人申报的这个范围之内了哈。那刚才说到这个第一夫人他的一个功能，那这一次的这个米歇尔奥巴马第一次访问到中国带着两个女儿，那他除了见彭丽媛之外还要见谁？说实话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让人猜测的。比如说之前的这个美国国务卿克里，克里其实他的访华的时候呢见了大概一组中国的王他们叫网络博主，其实就是 意见人士。 这个我很想我避免使用大 V 这个词啊，因为大 V 现在这个意义已经不太一样了，但是网络意见领袖吧，可以这么说。见了一些 民间意见， 对，民间意见领袖，这其中就包括了这个著名的调查记者王克勤，还有包括博联社的马晓玲，好，这个当中都是其实还是或多或少触及一个是中国的言论自由的问题，包括这个中国的一个网络管制的这个议题。那我就不知道米歇尔奥巴马他会不会你说见学校啊，或者说见年轻人的时候是不是会触及到这样的议题。因为一方面你说要避免让主人尴尬，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中美当中每一次人权的 议题，关于言论自由的议题，包括这个政治体制的问题，其实一直都有提，只不过你是提多还是提少，我相信这个也会成为这次的一个变量。这个 在这个白宫新闻发言人，他被问到，曾经被记者问到说这个米歇尔是否会触及到敏感的这个人权问题的时候，他是这么回答，他说米歇尔的安排完全符合我们对人权的承诺。他说这么一句话，那他承诺过什么了？美国美方， 这个美国国内一直有一个辩论，就是说你不可以只跟中国谈经贸而不谈 人 权， 人权 所以说呢，你不管是象征性的还是实质性，你必须要提，必须要提，包括这个双方其实都会有在战略经济对话当中也一直有这么一个争议，就是说这个作不作为一项议程，这个其实我相信跟美国打交道那么多年，中国方面也对此有一些理解，所以呢有的时候美国人可能提两句就提两句，但是中国可能象征性的抗议一下也不会太大的一个反弹， 但是我估计他们这次应该不会说就是真正是把话说的那么白，就是据说啊，现在就是中国以前驻哥斯达黎加的大使叫李长华，他也是位外交专家嘛，他就说夫人外交呢一般就不会触碰两国之间重大的敏感问题，一般都会聊一些妇女权益啊，什么儿童啊，医疗卫生啊，文化艺术啊，教育啊，慈善啊，环保这些软性的事物，就可能先是通过软性的一些渠道来建立关系， 软化一下气氛， 对，先把这个两个家庭之间的关系给建立起来，之后呢可能就方便谈别的稍微硬一些的。当然好，大家也会关心啊，既然两个夫人在北京相见，在中国相见，那两个丈夫都上哪儿去了，他们在忙什么。 这个习近平是根据外交部的这个消息的话，习近平将要是出访 欧洲 哈，这个很这个很大的一个消息，说可能又要跟法国下飞机的这个订单了。好，这个也是验证了我们之前的一个民间的一个段子。 好像会在欧洲的时候跟奥巴马见面。 好，这个 两个人都会在荷兰的一个 峰会 论坛上见面。 好，所以这个两位夫人在北京见面，两位 欧洲 丈夫到欧洲见面，这是一个分开旅行的一个两地安排。 应该放下这首歌。 好，等我找一下。找着了。欢迎回来，凤凰优 Radio 综合台三立花新闻，我是楚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说到这个第一夫人啊，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当年的《罗马假日》这部非常经典的影片当中，这个奥黛丽·赫本扮演的是一个欧洲某国的公主哈。她在出访意大利的时候，当时电视的旁白当中说啊，这位公主她真是非常美啊，堪比当年蒋夫人的这个影响力旋风。这个英文她的这个 Madam 蒋哈，她这么一说，蒋夫人是谁？中国人已经不太反应。听得过来了，蒋夫人其实，是宋美龄， 永远的第一夫人。 这个宋美龄当年可能说，在二战期间到美国的这一轮，特别是她在国会的这一次演讲，算是非常非常经典。你知道，现在你问稍微年纪大一些的这个美国人，你跟他说这个 Madam 蒋，他都还是能够知道是谁。我上次在台北，这个看一个国军抗战的一个纪念，好，其中有一位英国的老兵，这个已经80多岁了，这个走路晃晃悠悠晃晃悠悠，然后有一位这个大陆过去的朋友就跟他聊天啊，说这个，然后他就说啊，当年这个他跟好像他因为获了一个勋章，好像是这个宋美龄给他授勋的，他给了这么一个评价，他说当年这个中国之所有的蒋介石啊得听宋美龄的，最厉害的是蒋夫人，这个他才是这个大 boss， 这个是一个蒋夫人的， 而且他的这些举动是非常有实质意义的，就当时 直接是拉这个美元啊， 对美国对中国政府的援助，你说虽然也不见得是取决于他，但是一定是离不开他在中间的斡旋， 所以人家那个克里米亚新任的大检察官说美丽可以拯救世界， 这个真的不是盖的啊，而且你说这个第一夫人长得好看的话，不能够说立马给你变出什么样的实质的效果，但绝对是在民间外交公众外交上面是一项加分的这么一个形象。好， 好，今天咱们聊第一夫人外交就先聊到这里。米歇尔奥巴马将要到北京，之后是西安，最后是到成都。好，这三地的朋友如果有机会的话啊，上去看一下。 嗯， 但是我估计这个警察的维安应该要这个做的比较的严实。 但是习大大都能拍得着，你看在兰考不是大家又拍到 让你拍才能拍 得 到，不让你拍你是拍不到的。 那也是可以碰碰运气啊。 好，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再会， 拜拜。